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制约扶倾，四面受敌，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节，咁大家如果即系观众有兴趣嘅话，其实都应该咧睇一睇，细读一下张德江嗰篇演辞，因为入边咧唔系赞佢讲得好，而系好多嘢咧 有啲观念嘅问题，大家会乱嘅。即系第日，譬如话咧，即系嗰个基本法究竟系点解咧？嗱，佢又有啲新解嘅。嗱，我想嗱呢个系咧，即系话政协会议嗰度所讲嘅，人大会议嗰度就另外一样嘢，又讲第二啲嘢嘅。咁佢呢段说话就其中一段咧，都几得人惊嘅。佢话呢个我们讲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要把坚持一国两制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就是要在遵守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基础上加以保护。从港澳来说，不能因为实现资本主义就否定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排斥由这一根本制度决定的国体和政体及其他制度。一国两制是对香港和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不能以香港和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一国两制就否定祖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从内地上来讲，就是要理解和尊重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坚持一国两制，还要求我们把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刚才讲一国两制和两制的关系，下面我要讲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中央权力和特区权力的关系。这个最重要了，大家留心一点听。这个是以前没有讲过的 ,ok? 邓小平那个讲法和他们这个讲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所以大家要找回当年邓小平对讲就是这个所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个解释，是吗？就是你这帮吴家产是违反邓小平那个讲法的。如果不是违反邓小平那个讲法，基本上就是因为你共产党现在政策就是要操控香港，完全操控香港这样来的。他这一段是讲什么呢？他说呢，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区实行高度自治是中央授予，是法律授予，但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不是授权以后什么都不管或者什么都不能管，中央对港澳仍然拥有全面的主权，对特区实行的高度自治有监护权，听都未听过，屌你是监护人来的，原来你是。比如外交国防事务之外，中央任命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是中央的权力，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个最重要，必须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法律不合基本法的有关授权，可以将法律发回，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等等。你试下，屌你乜香港大乱，我话俾你听啊！屌你啦，真系冇人信你共产党咁咪梗系啱唔啱？你香港一国两制或者而家用呢个普通法行事，你就系大家都仲有个信心。如果你张德江呢种讲法，你作为人大委员长，你咁样去解释呢个基本法同一国两制就扑紧街，系嘛？你啊试下发回啲法律啦，法律失效，睇香港咪大乱啦，系咪？喂，呢个系由法庭决定噶嘛？基本法第150。八条讲得好清楚，除咗国防外交、中央同地方事务有关嗰啲嘢，嗰、那个释法权喺人大常委会，其余嗰全部喺终审法院噶嘛，系咪？所以你呢个讲法话，如果人大常委会认为法律不符合基本法有关授权，可以将该法律发回，发回嘅法律立即失效啊！屌你真系 冇噶，佢呢个涵括咗香港所有法律噶。如果喺个字面界啊， 即系你个政改方案通过都冇卵用， 系啊。 系嘛？即系呢个系好，即系好过分噶啦！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咁样去解释，佢话中央保留呢啲权力，且在基本法中不是很明确。 你都承认啦， 即系话基本法写得差， 系啦，即系佢都同志讲过，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就可能会出现一啲混乱，损害香港利益。所以保持中央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希望各位委员全面理解一国，准确理解一国两制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努力即系落实香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嘅统一战线，好啦，第二就讲政改啦。另外，嗱，即系你又要引用邓小平，邓小平我讲法，你又即系你系扭曲咗佢啦。邓小平冇讲话啲法律要发回嘅，你可以系嘛？第二就喺法治基础上推进政改，你有咩法治咧？共产党你喺香港法治嘅基础里边推动政改嘛？唔系啲共产党嘅法治里边，共产党有法嘅咩？屌你无法无天，法院系共产党开嘅，屌你有司法独立咩？冇啊嘛，系咪？你中你个人大常委委做橡皮图章，你乜共产党控制噶嘛？系咪？你今时今日可以做人大委员长，就因为你系政治局常委啊嘛？如果呢个仲唔清楚，系嘛？回归以来喺中央政府领导下，港澳嘅民主政治制度依法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应该话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实践证明，发展民主就必须依法，只有严格地依照法律，民主制度先能够顺利推进。无论香港、澳门，民主政治必须在法治嘅轨道上向前发展，这个我们不会认为有错的，不过你讲的那个不同的嘛，你那个法治和我们的法治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大家都关心香港普选问题来讲，中央的原则立场一贯的，亦都是明确的。具体地讲是有三层意思。第一，普选要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特别香港作为一个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这个是特别行政区，这个有外交上边即系有呢个中英船联合声明做基础噶，佢唔系等同，屌你即系呢个重庆，唔系等同呢个四川，系嘛？即系话你香港同四川同重庆同上海系有分别噶，佢唔系一个直属中央，即系唔系话好似直辖于中央地方嘅中央政人民政府嘅地方行政区域，佢系叫特别行政区。SAR 啊，大佬，咁点解会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就有个中英联合声明做基础嘅外交谈判嚟嘅，呢个系外交谈判结果嚟嘅，因为你过去是英国嘅殖民地嚟嘅，系咪？佢第二系普选咧，要符合香港基本法同埋全国人大常委会嘅有关决定，不能另搞一套。第三系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呢个系我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港和维护一国两制。喂，爱国爱港，你既然系不言而喻，咁点同法治有咩关系？请问 基本法都冇写， 即系垃圾，你做到人大委员长咁捻垃圾嘅，系咪？仲管香港添？你死得未？系咪？佢话回归回顾香港民主发展历程，大家都可以睇出设定目标同时间表系中央主动提出嚟嘅。嗱，呢个讲法咧系唔系完全啱嘅？因为附件一附件二俾你扭曲咗嘛，附件一附件二已经有个时间表路线图啦，等于系咪？系第三届嘛，讲明如需修改，系咪？就如何如何如何咁样噶嘛，系咪？基本法第四十五条有写个时间表喺度咩？但事实上都系有嘅，你第三届之后咪可以咁样做啦。系嘛？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然后普选行政长官，系嘛？即系佢系中央主动提出嚟嘅，佢话并且基本法同全国人大常委有关决定予以明确啊。即系中央支持香港民主发展嘅诚意决心不容否定啦。呢个亦都系而家啲擦鞋仔奴才成日讲嘅，系咪？中央系真诚地希望坚决坚定地支持香港2017年顺利实现行政长官嘅普选。今年嘅政改进入关键时期，澳门亦都要进行第四次嘅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呢个香港澳门特区嘅大事啊，即系要事影响深远。希望各位港澳委员就配合行政长官同特区政府做好有关工作。喺香港咧，各位委员要释放正面声音，敢于发声，善于发声，积极发声。屌你，即系佢而家嚟到你呢度就唔系发声，系听声，跟住翻香港就全声，系咪？所以你睇到張德江呢篇嘢咧，即係喺嗰個政協會議上面，港區政協會要講嗰篇嘢咧，香港呢個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就宣布玩完，係咪？不過呢個咧就我最合我嘅嗰個預測嘅，我係由八十年代即係中呢個草擬基本法到發生八九六四慘案，九零年頒布基本法，我已經係判咗佢死刑嘅。我唔係今日講嘅，包括九六年出嘅呢個《癲狗日報》。是吧？都是全盘否定基本法，否定共产党所讲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因为那个是共产党。OK， 咁即係我哋所即係预测嘅嘢全部中晒，就唔係我哋先知，而係共产党嘅本质就係咁样，係咪？所以香港人冇得选择，只係能够抗争，係咪？你唔抗争你就跟民主党走啦，或者跟民建联走，係咪？咁你话香港如果可以有咁样有安定繁荣，我哋嘅下一代係有好日子过嘅，咁你咪咁样做啦，係咪？咁我就绝对唔会认为有，佢而家自己都立立乱，你諗下习近平係咪？即係佢哋已经所谓接班制度化 running system 都争啲会拉嘢，係咪？争啲命都冇，係咪？有一轮要缩埋几个月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就是最即係 critical 嘅时候， 斗争最激烈嘅时候。 呢个係咩呢？呢个係咩呢？就因为你唔係一个民主嘅制度嘛。你唔係可以 running system 嘛。美国我成日讲嘅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嗰啲总统係一蟹不如一蟹，但係个国家係一天比一天强大嘛。所以呢个台湾中国时报出咗一本林达嘅书，叫总统是靠不住的，係讲美国。大家去睇下呢本书，又搵呢本书嚟睇。是吧？一个由大陆去美国住咗即係都有好多年嘅时间嘅人，其实有两个嘅，个笔名嚟嘅林达係两个人嘅。是吧？写咗几本呢啲即係讲西方即係嗰个价值观嘅书。佢作为一个喺美国住咗咁多年嘅大陆人，佢睇美国嘅典章制度生活方式，佢得出一个结论。呢、這个结论呢即係其实我以前都成日讲嘅。人是靠不住的，只能够相信制度，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所以美国你看到他政府有时真的没什么效率的，是不是？他这个没有效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权力是需要制衡，是不是？他很多制衡权力的那个设计的，是不是？你看他议会都有两个的，在联邦，是不是？联邦议会都有两个的，是不是？中央政府那里那个都有两个议会的，你想想，是不是？那个权而且任期是不同的，是不是？总统和这个议会的选举是两双轨的选举的，是不是？他就是要那个权力的制衡，是不是？这个就是美国立宪的时候那些制宪先辈，是不是？你看美国宪法是用这个修正案的嘛，他本文不变，是不是？那个所谓权利法案，是吧？第一修正案、第五修正案，大家你可以看到它的修正案，即是同即是那时所谓立国的时候那个宪法，它整个宪法基础就是人权同埋宗教， OK? In God we trust， 不信人，因为人是靠不住的。所以林达那本书叫总统是靠不住的，就是讲美国个总统有时真系好不堪嘅，系咪？即系搞到自己嗱，而家大家都睇到呢本书，即刻揾到呢本书嘅封面啦，就系、是、呢本啊《总统是靠不住的》，呢个《中国时报》出嘅。呢本书系相当，即系我觉得系值得大家去睇嘅。佢仲有另外两本书嘅吓，咁呢本系大家可以睇到佢将成个美国嘅宪政制度讲出嚟。美国系有一个自我即系改善嘅能力，呢一个国家系嘛？即系最近我哋睇嗰部即系最佳影片啦，即系呢个 被夺走的十二年， 被夺走的十二年啦。我哋而家被夺走都十六年， 仲大镬过个黑人， 大镬啊嘛，大镬个黑人。嗱，嗰部戏咧，俾我一个启，即系俾我有一个启示系咩咧？屌你香港啲港珠同嗰啲黑奴真系冇乜分别噶，如果你唔去斗争，系咪？点解嗰啲奴隶俾啲白人嗰啲主人咁样所谓糟质？屌佢唔敢去杀死个主人咧，系咪？咁你咪继续做奴隶咯？个男主角就喺度等啊，佢等到一个不比特啫，大佬，系咪？屌，等到有加拿大人救佢啫，系咪？佢系被绑架啦，佢系甘于嗱嗰阵时就将佢大家知道南方同北方唔同啦，南方有奴隶，北方就冇啦，系咪？咁后来先有个所谓内战啦，个 Civil War。喂，佢系自由人，黑人有啲系自由人，有啲系奴隶，系咪？咁佢做自由人嘅时候同啲白人一样，但係都会俾啲白人即係绑架佢，将佢变成奴隶，係咪？到后来都係要靠一个白人，但唔係美国人，係加拿大人嚟救佢一命，係咪？咁当然佢可以同佢啲家人从即係十几年之后见返面，跟住佢就去推动呢个所谓解放黑奴嘅运动，係咪？就呢部戏俾我哋一个即系我自己睇完嗰部，即系当然睇完呢部戏好沉重嘅，你知唔知啊？系嘛？ 哇！喺香港而家一个咁文明嘅社会，扑街全部奴隶咧，都要坐稳做奴隶。中国人喺大陆嗰度坐稳奴隶，系嘛？呢个系阿倪匡成日讲嘅，系嘛？有啲人话啊，中国经济发展咁啊，有机会有民主。倪匡唱反调嘅冇噶，屌你！佢越有钱，你越冇民主噶啦，你明唔明？唔好搞错佢话，系嘛？所以我哋变咗，我哋都要修正咗一种睇法咧。以前我试过，即系有一种咁嘅谂法：如果中国多啲人信基督教，多啲人信耶稣，咁中国即系吓、有民主嘅机会就越高。我谂谂下，真系唔系。你净系睇下香港啲耶稣你就知啦，系咪？即系教会系一个最保守嘅势力嘅，可以系。啱唔啱啊？屌你呢班全部教徒咧，陈茂波、梁美芬系嘛？屌甚至而家呢个谭慧珠系嘛？全部都教徒嚟嘅，全部都基督教徒嚟嘅，系咪？你话大陆嘅地下教会风起云涌，多过而家共产党控制嘅三自教会同爱国教会，咁又唔同系嘛？唔一定啊！我有阵时都有种咁嘅谂法，神州神州啊！屌嗰个叫神州啲神，你都唔照顾呢个神州嘅系咪？屌而家谂下都唔系。是吧？基督教、天主教都可以用嚟维稳嘅，系咪？你而家大陆嘅三自教会同埋呢个爱国教会咪就维稳机嚟嘅啫嘛，系咪？所以有啲谂法都要修正，系咪？唔一定嘅，即系等于你话佢经济继续发展落去，有机会有民主。嗱，你有经济自由啦，咁我哋又冇政治自由啊嘛，系咪？系即系逻辑上系咁嘅。嗱，如果你啲大城市，咁而家你又保障私，你又要容许人哋有私有财产，你而家走市场经济，咁系咪嗰个公民社会有机会形成，中产阶级社会有机会形成？跟住系咪即系饱暖啊思淫欲系嘛？即系简单啲讲，屌你有咗经济啦，咁我跟住系咪要民主？唔系，原来佢有咗经济唔加产，佢去外国喎，嗰度有民主有自由喎，佢唔系有大陆经济繁荣之后佢揾到钱就留喺大陆，跟住争取呢个政治改革，唔系，佢去唔使争取政治改革，唔加去咗加拿大、澳洲、美国咪得？系嘛？即系等于而家有啲大陆人，屌你加拿大唔俾佢移民，或者收紧移民政策，佢话要告人添嘛？咁家产咁恶都有嘅，你明唔明啊？佢真系佢知道，就系、是、知道我喺大陆揾到钱，越揾得多钱系越唔安全，就唔系因为揾到钱或者有公民社会形成，有个中产阶级社会嘅时候，即系咁跟住我就要求政治改革，系嘛？保障人权。是咪好自然嘅呢、這个系好似一条即系吓就一条咁嘅路，唔系啊！原来你揾到钱嘅时候，你要准备走路，至少啲仔女要走。所以今次喺呢、這个即系两会咧，呢、這个人大嘅即系会议嘅发言人傅莹咧，就俾啲记者问佢：喂，人大政协都有好多外国籍，咁佢而家暂时冇，哇，咁都噏得出，冇计，起码两成至三成有外国籍身份啦，大陆有外国护照啦，系咪？个香港嗰啲唔算，因为香港就当旅游证件嘅啫，有外国籍咁啊，除咗啲主要官员系嘛，咁但系大陆。咪好簡單啦，巩俐新加坡人，系嘛？咁啊，佢做过政协啦，啊，咁后屘就除咗啦，系嘛？咁但系你而家有几多又冇讲公布？咁但系而家就讲起码有两成。咁啲人就啲大陆啲网民就话：，如果你中国嘅人民代表，咁你代表中国定代表美国定加拿大先？屌你人大代表系美国籍嘅加拿大籍，咁你究竟嚟入嚟呢度系代表美国啊，定系代表中国咧？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定美国人民的代表呢？所以原来经济发展在大陆就算到某一个程度，大家觉得个人的权益是应该要捍卫的时候，他都不会推动这个政治改革或者争取民主的。他有钱他就在外国享受民主，那就快点不用争取嘛，大佬。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澳洲、去欧洲享受民主就行，你为什么要在大陆找到钱去争取民主呢？所以而家我就觉得倪匡好有智慧，嗱，倪匡就冇同我冇好似我讲得咁仔细，佢淨係话佢发咗达仲扑街一定冇民主，係咪？咁我諗我真係有智慧喎，跟住我分析一下就係咁啦。民主就去第二度享受，钱就喺大陆搵，佢唔会推动大陆嘅民主。大陆你嗰啲人民你死你贱啦，係咪？嗰八亿农民啦，或者啲穷人啦，你死你贱，即係我条命好过你，係咪？就係咁啦。所以整个局势呢，即是你睇到一个即个即是整个中国的形势呢，即是好不妙的。你睇而家佢嘅经济而家话要锁定 7.5% 嗰个经济成长，锁定啊。 佢嗰種叫計劃的自由經濟嘛，係咪？香港就是自由經濟嘛，所以是有分別的。咁香港沒有想過要去干預你大陸啊嗰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係咪？你唔好嚟搞我啫嘛，而家係你講到好似我去搞你咁樣。 唔係佢可能覺得香港有普選啊，就係向呢個中央呢個所謂社會主義制度挑戰啦嚇。但挑戰何來呢？邊有具體例子呢？ 啊，唉，所以。难搞，即系香港人未醒嘅，系嘛，冇乜错啦，即系 唔系要醒噶咯， 未醒嘅， 你而家搭地铁可能随时有毒噶，大佬，一系架车，一系咁仲未醒啊， 真系，我有个同事同我讲，屌睇黑煞令好过啦，黑煞令起码勇武抗争。黑煞令同呢部真系有啲分别，同呢个被夺走的十二年有啲分别。 但系黑煞令嗰个唔系历史嚟噶嘛，嗰个纯粹导演就系自己凭空 讲。嗰个唔系历史，但系嗰个啱啊嘛，大佬煞令，系咪？嗰个啱啊嘛，嗰个系咪先？好笑啫。啊！宁愿睇黑煞令嗰个咧，睇呢部真系好沉重。啲奴隶就系奴隶，冇得倾嘅真系，系嘛？唉，咁你香港都系而家，你唔系奴隶咩？你估系嘛？你睇下谭耀宗啊，谭慧珠啊，阿李家杰啊，马逢国啊，呢班去大陆开会呢班吓，即系我最兴就系、是。屌你真系为咗就佢哋，我哋两个礼拜唔开会立法会。 咁你有冇得闲呢排？ 我屌我做居民会啊，大佬我申诉部主持两次申诉会议啦，大佬我冇人啊，我哋喺度当值啊，好得闲屌你真系、啊，你真系，下个礼拜我一样有啲事务委员会要开，但佢系停咗大会、财务委员会、内会嗰啲全部停晒，停两个礼拜，要19号先开翻，就呢班扑街。咁我唔知佢代表香港啊，定系代表共产党啦，都唔紧要。你去开两会，你讲下香港人，即系而家嗰个忧虑香港嘅实际情况，你就唔系帮共产党去打压香港人啊嘛。所以呢班全部都系卖港嘅，系咪？你呢班政协人大代表，你就系喂大佬帮共产党做传声筒，同埋入边去入去入边唱衰香港。你李家杰走去即系喐呢个钟庭耀，你即系唱衰香港啫嘛？其实系成日话人去海外唱衰香港，你又翻大陆唱衰香港，系咪？所以呢个拖劫行动要继续不断咁样进行，话俾你听，系咪有效嘅？原来 有效，廿零人咁啊，搞到你震动天庭。 所以咧，我又要讲啦，3月16号咧，我哋有个呢个新书发布会，咁、就系陈云咧，即系啊呢个即系一部嗰部新书咧，天窗出版社帮佢出嘅《光复本土：香港城邦论之义》。咁、我就呢几日咧就睇咗差唔多一半噶啦吓。咁、陈云就真系啊，即系我觉得佢真系。佢有嗰種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嘅呢種能力、即係呢一個所謂本土運動咧，即係之所以能夠興起咧，即係陳雲嘅功勞係最大嘅，我認為、當然有啲人就話佢法西斯，我係法西斯嘅 fans。 我話你俾人抽咗呢句出嚟啊！但係、 我抽屌你咁陳雲啊！法西斯，我陳雲嘅 fans 咁咪即係等於法西斯嘅 fans 咯？屌你啦咩？係咪咁講啊？ 梗係唔係啦？ 佢話陳雲係法西斯啊嘛！ 嗰啲人話， 嗰啲人話陳雲係法西斯。咁我係陳雲嘅 fans 咪即係法西斯嘅 fans？ 嗰啲人話，嗰啲人話係啦嚇。咁啊，但係千祈就唔好用呢句咧，就作為一個真理嚇，因為法西斯咧。聽講而家喺烏克蘭啊，嗱嗰啲係法西斯啊，嗰啲， 即係你做一啲違反普世價值嘅嘢就法西斯噶啦，其實即係陳雲喺嗰、那個佢呢本書入面講嗰個普世價值同嗰個本土運動咧，即係佢有一個好深入嘅一個即係分析嘅，所以大家值得去睇下嘅，係咪？當然佢對呢個左交右交、即係對香港呢啲離地中產啊，即係嗰個批判咧，即係嗰個唔係完全係一種延遲辛辣嘅批判嘅，佢係有好多理論同事實。 同埋睇到個趨勢，所以我覺得呢本書係值得大家睇嘅。咁但係本嚟三月十六號我係嗰個新鮮發布嘅嘉賓嘅，原來我三月十八號咧就要台灣嘅，即係我要上庭嘅。 你要上庭啊你？ 要上 庭。如果你萬一 冇萬一嘅罰錢啫嘛， 我唔係，我真係唔知 罰啫嘛， 我真係唔理解。 我而家要求我而家 幾驚， 因為我上訴啊嘛，我而家要求法官傳召呢個馮偉剛出庭啊嘛。如果你唔係我通緝佢啦呢鑊，你明唔明啊？咁但係佢而家一定出唔到庭噶嘛，佢新聞統籌專員佢一定要問過呢個六八九噶嘛，六八九唔俾佢去台灣出庭，佢就唔去得噶啦。去我就一定大庭廣眾屌柒佢噶，冇得傾噶，係咪？ 咁即係簡單嚟講，你就三月十八號就唔喺香港。 咁我要因為十八號係禮拜二嚟嘅，十九號我要翻嚟開會嘅，所以我就會喺十五號、十六號咁就過去台灣嘅，即係而家暫定啫。咁因為佢而家仲未通知我哋啊個律師，咁好似話就排咗個期十八號。咁如果佢十八號真係要開庭嘅話咧，咁我就變咗唔嚟得呢個發布會咯。 我喺度啦，我喺度，我喺度，我喺度。 咁你連呢個粵語時報同 My Radio 嗰個晨早節目嘅啟播我都唔喺度噶啦。咁希望如果佢個日子褪後啲，我三月份要上兩次庭嘅，三月十三號高等上訴庭，高院嘅上訴庭，個非法集結嘅上訴 ，OK， 三月十三應該三月十三、十四咁樣噶啦，兩日噶啦，連續係咪？咁我哋又係死唔斷氣嘅啫，要上訴係咪？我認為呢個非法集結係惡法嚟嘅， 審得嚟都咩啦，都過時啦，都就快七月啦。 咁係啊，我七月之后就个啷啷就甩咗㗎啦。但有案底嘛。 哦，咁啊，即系迟早嘅呢个问题都唔系今日咁，可能你下一铺都中噶啦，都今日中嘅。 就我十一点半啦，够钟，拜拜 拜拜。